一张曲来自曹方的这首《住在春天》啊，其实他的声音呢也是被认为是从这种校园民谣的文艺气质到当下的这种都市文艺气质的延续，而且你会听到很多曹方创作的歌曲是一种民谣当中少有的轻快和明亮的感觉。那么我也希望这样的一首开场曲你会喜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你好，我是思萌。 无名车的派对要 劝自己一口气可以忘记，可以想起我自己，释放我自己，疯得不停，晕得次次再忍了所有自己。 It's hard all over the world tonight with the love of it. gotta see they boo. Yeah, the heart's all up the world tonight. Heart's all up the world tonight. Oh, I'm into you, baby. One else would do. Cause with every kiss, kiss and every hug, every hug, you make me fall in love. But now I can't be the only one. I bet his heart's all up the world tonight. With the love of their life. 这首歌来自 Chris Brown 带来的 With You 啊，这是一位呢在 Billboard 的历史当中被称之为唯一一个在年终单曲榜上拥有三首 Top 10 单曲的艺人啊。2008年曾经有很多人统计过，在那年的 Billboard 的年终单曲榜单当中，他的三首歌 No Air、 With You 以及 Forever， 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歌也是其中之一。也有人会这么评价这首歌曲，说它的浪漫的点在于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思路，那就是最浪漫的一首爱的表达不一定是 Love You， 而是With You， 和你一起。 OK， 我们继续来听，在活力派的歌单当中，在今天还有更多的好音乐。 We've been on a journey night on patrol. You got the negative guy and all rock and roll. Move, move, move 내 손짓에 따라 너는 춤추는 나의 avatar. Baby you

幸福的下一站抵达的时间在你心上，酿成最美的时光。晴朗的天气挂上好心情，系上金色和提过，直到星空变美景，漫游满天星不到天亮不回去。有一个秘密不曾对谁说，在我心里，那是只有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依靠才能。收藏晒过最温暖的太阳，幸福的下一站地图美好吗？需要两个人才能前往，现在就等你出发，载着我步伐，把所有快乐全用上，幸福的下一站抵达的时间在你心上，酿成最美光。 好的，我们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那么在这周一个新的主题，包括在最近呢，北京降温之后啊，感觉到很多朋友的朋友圈里面的文案都会用到冬天的第一杯奶茶。那么想问问大家，也想跟各位聊一聊关于奶茶当中的一些含量，具体应该怎么喝。那么如果对于一些正在控糖的朋友来说，奶茶的哪些要点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个会在我们本周的七天的节目当中啊，作为一个详细的主题来跟各位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要知道的一点是，关于奶茶要了解到很重要的五个字，叫做反式脂肪酸。在世界卫生组织包括在国际方面的一些营养机构对于成年人的这种健康建议当中呢，反式脂肪酸当中的一个摄入量啊，推荐都是0%。简单来说就是能不吃尽量别吃了。但是恰恰我们在生活当中那些简单而容易买到的一些甜品和快乐，都藏着反式脂肪酸的一些这样的这种包装啊。比如说奶茶当中的一些植脂末，这个你会在速溶咖啡背后的配料表里面也能够看到。还有就是一些小店面小作坊当中会使用的一个成本比较低但是对健康危害比较大的一个叫做奶精的东西，依旧会有很浓郁的奶香味，但是呢又不如一些牛乳的价钱那么高，那么会放在奶茶当中作为一个低价的销售。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了，在买奶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免那些过量添加奶精的款啊，这些呢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In between us, it never used to feel this, feel so heavy. Can't get up off the ground, it's weighing us down, it's weighing us down. So heavy, baby. All these things we said that we never meant, are we gonna let them hold us down? All these things we said that we never meant, are we gonna let them hold us down, down? 'Cause baby it's too heavy, this love that's in between us, we never used to feel this, feel so heavy.

OK， 我们的节目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开着50年代的老爷车，在街上啊晃啊晃，走过一间间的小酒馆，吟唱着古老的歌谣，转几个弯就看到眼前的风光，在遥远的路上，纽约时代广场绚烂的烟火又再念，哦， 每个故事都经过了时间的洗礼，就像玛丽莲梦梦爱上了甘乃迪，如果你说愿意就请你跟我一起环游世界，走，嘿嘿嘿嘿，不要，环游世界，在唱着70年代某某歌曲，轻轻的摇摆，这是少有年代，请你不要再烦恼。未知的未来， 漫步在挪威的森林，呼吸存在，时间过得好快， 走过了塞纳河畔的咖啡奔跑， 世界不留空白，耶， 每个故事都经过了时间的洗礼，就像玛丽莲梦梦爱上了甘乃迪，如果你说愿请你跟我一起环游世界，走，不要，我环游世界。 当我睁开双眼，看着世界不断改变，就像埃及人面是神经里风霜变化，当我走过南极北极，世界不断改变，直到有令我有风景的变化，当我睁开双眼，看着世界不断改变，就像埃及人面是神经里风霜变化，当我走过南极北极，世界不断改变，直到 时间的洗礼，就像玛丽莲梦梦爱上了甘乃迪，如果你说愿意，就请你跟我一起环游世界，走， 我